山茶花，你说他的家开满山茶花。每当那春天三月，香叶如图画，村里姑娘上山采茶，歌声荡漾山坡下。年十七，年七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一朵花，他说你美丽，就像一朵花。他希望总有一天把你摘回来，村里姑娘也会羡慕，羡慕你像一朵花。年十七，年纪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姑娘也会羡慕，羡慕你像一朵花。年十七，年纪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一朵花，但愿你美丽，像一朵花。更希望有那一天跟他转回家。村里姑娘出来欢迎，欢迎你这一朵花。年十七，年纪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梦里总是梦见他。梦里总是梦见他。